在这里等着，当你爱我，当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当你爱我，当你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当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 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拥有你。

我把树叶都染红， 你们可记得十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 想要你所给的安排，那不是我陌生的未来，想要爱。 天，你告诉我多完美多完美 baby， 你却又不停改变我改变这一切。不用告诉我多完美多完美 listen， 你爱我就相信我要爱就别后悔。哦，我不管过去是好是坏，我不要笨手笨的未来，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我不想要你所给的安排，那不是我梦想的未来，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我不管过去是好是坏，我不要笨手笨的未来，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我不想要你所给的安排，那不是我梦想的未来，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 사실은처음봤을때부터그댈좋아했다고말하기가내겐참어려웠던거죠먼저다가서지않으면그댈놓칠까봐편지를쓰고또작은선물을준비했죠깊어지면상처뿐일거라는생각에두려움이앞선건사실이지만간절한마음으로기도해고바랬던사람이그대라고난믿어요